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大卫·埃略特和洛里·尼克尔斯，是由罗院长翻译的。我们要谢谢人民东方出版传媒东方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厉害啦，小奥拉。在原始森林里，有一位穿着草皮衣、光着小脚丫、住在洞穴里的男孩，他的名字叫做奥拉。奥拉爱蹦爱跳，爱玩爱闹，这就是我们的小奥拉。他还有个朋友，是一头小长毛猛犸象，名字叫做沃玛，他可是奥拉最好的朋友。他们每天都玩得很开心，过得很开心。瞧，沃玛用长长的鼻子卷起小奥拉，让他把乌龟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摞成高高的一大串。但是啊，其实住在洞穴里并没有那么舒服，因为啊，洞穴里超冷的，到了晚上可黑了。而且那个时代的洞穴人不光要吃生冷的食物，还要小心坏蛋们的威胁。哎呀，这日子可真不好过呀，冰冷的洞，漆黑的夜，难吃的生冷食物，还有住在洞外的大坏蛋卡巴和德奥拉。卡巴全身长满了毛，有大大的手，尖尖的指甲，大大的脚，尖尖的牙齿。德奥拉也是一个原始洞穴人，不过他非常的调皮，他的头上靠着乌龟壳，他的腿上长满了毛。德奥拉很高大，可奥拉却很矮小。瞧，德奥拉随便扔个乌龟壳就可以砸在奥拉的头上。德奥拉浑身都长满了毛，不光是腿上，还有胸口、后背、胳膊。可是奥拉呢，他的身体白嫩嫩、滑溜溜的，怎么没有毛呢？德奥拉力大无穷，可以轻松地扛起两块大石头。可奥拉，他每天都在努力让自己变得力大无穷。可他只能举起两块小小的石头来。德奥拉和卡巴总是欺负小朋友，卡巴还把沃玛的长鼻子打了个结。 瞧，打结了。 沃玛的鼻子打了结，非常难受。 哦，他们实在是太坏了。德奥拉经常大喊着吓唬人，他尖叫着 卡巴就会跟着尖叫奥拉的妈妈对奥拉说， 哦，亲爱的，如果你不理睬他们，他们就不会再欺负你了。 可事实上，事情并不像妈妈说的那么简单呢。可怜的奥拉趴在洞里的地板上，他难过地说， 多奥拉和卡巴总是来骚扰我们呢，他们可坏了。我钓鱼的时候，我刚刚钓上来就被德奥拉抢走吃了， 还有，我马辛苦找到了一个大鸟蛋，马上就被卡巴抢走吃了。还有，我们一起搭建的乌龟城堡也被德奥拉和卡巴霸占了。哦，妈妈，德奥拉和卡巴简直是坏透了。 可怜的小奥拉，他难过极了。他走出洞穴，来到洞外，站在他的小长毛象沃玛的面前。他轻轻地抚摸着沃玛的鼻子，自言自语地说： 嗨，沃玛，我们怎么办呀？ 我看我们还是逃得远远的吧。是啊，他们赶紧躲在了大石头的后面。这时候，远处的德奥拉还在一边奔跑一边大叫：啊！他身边的卡巴也跟着他一边奔跑一边连连尖叫： 啊！ 可怜的小奥拉和他的窝马只好藏在石头后面不敢出来。 有一天，奥拉和沃玛出去打猎，他们猎到了大甲虫和超级蜥蜴。 哦，这可真的是很不容易呀，因为大甲虫藏在树枝上，而超级蜥蜴非常的凶猛。 还有巨龟。 嘘，小声点儿，我们必须藏在石头后面，不让巨龟发现我们。 可正在他们高兴的时候，他们却发现， 哦，天哪，石头的另外一面，德奥拉和卡巴竟然也在。接着，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德奥拉和沃玛赶紧逃走。 哦，救命啊，快跑。 后面就是德奥拉和卡巴在追。 虽然奥拉他们已经非常努力地奔跑了，但他们还是被德奥拉和卡巴给追上了。 德奥拉揪住了奥拉的领子，他又在尖叫。卡巴手里拿着个大鸟蛋，也跟着连连尖叫。紧接着，卡巴把鸟蛋砰的一下到了可怜的沃玛的头顶上，啪嗒，鸟蛋碎了，里面的蛋清、蛋黄吧嗒吧嗒地流了出来，流了长毛象一身。可怜的长毛象沃玛。 可这个时候，那两个坏家伙在旁边高兴地又笑又跳。怎么能这样欺负自己的朋友呢？欧拉生气了，这下欧拉是真的生气了。他摸起了石头，两块石头，他想把一块砸向德欧拉，另外一块砸向卡巴。在砸之前，他还拼命地把两块石头撞在一起，给自己鼓劲儿。手里的两块石头，砰砰砰，撞在一起发出了巨大的声音。还有，还发出了一些小火花。两块石头碰在一起，砸出了小火花。小火花落在地上的干树叶上，噗，烧着了火。 不过在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时候，住在洞穴里的像奥拉这样的原始人还没有见过火呢。 这真是奇怪的事情啊。就在德奥拉和卡巴笑破了肚子的时候，奥拉在树叶和树枝上点着了火。 他举起了那截着着火的树枝， 挥舞向两个小坏蛋德奥拉和卡巴。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德奥拉和卡巴吓坏了，他们还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呢，他们转身就开始逃跑。他们撒腿跑着，一边跑一边喊：哦，这是什么怪物？而我们的奥拉爬上了他的小长毛象窝马，骑在了他的鼻子上。他手里举着那根着着火的树枝。啊，现在奥拉是窝马的英雄。当然，奥拉也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的英雄。因为有了火，大家就可以住在温暖的洞穴里，不用再害怕夜晚的黑暗，还有热腾腾的野牛汉堡吃。 妈妈，野牛汉堡的味道真是太棒了。 是啊，有了火可真好，还是做熟了的食物最好吃啊。 大耳朵， 什么声音？什么声音？熊伯伯那儿冒烟了， 熊伯伯那儿冒烟了，咱们赶紧过去看看吧。 对，看需不需要帮忙。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熊伯伯，熊伯伯，哎呀，熊伯伯， 来了来了。 刚才我们看到， 小心姐姐， 看到你这儿冒了黑烟，所以我跟唐耳朵赶紧过来看看到底怎么了。 哦，没事没事。 啊，你满脸都是黑的，你还说没事？ 对呀。 哦，没事。我刚刚啊发明了一个机器，我看它这个运行起来怎么样啊。经过我的试验，我的机器啊已经超出了我设计的效果啊。 啊，你又发明新机器了？是什么机器啊？ 哦，自动做饭机。 啊，真的？唐耳朵， 嗯， 每天给你做饭，还得给我做饭，还得做早饭、中饭、晚饭，我早就已经烦了。不然咱们就把这个自动做饭机买回家去，再也不用我做饭了，怎么样？ 光是给你做饭，那我的胡萝卜呢？ 自动做饭机什么都可以做吧？熊伯伯，请问这个自动做饭机，除了能做人的饭以外，能不能给兔子做胡萝卜饭呀？ 哦，当然可以了。 买了。那我们就买了。 买了。 对对对。 好，我再给你说一下啊，那个说明书啊我现在还没有写出来。 没关系没关系。 但是我先可以跟你说，除了人吃的什么大米了、面条了、饼了，就连那个旁边那个唐耳朵爱吃的胡萝卜做成的胡萝卜泥啊、胡萝卜饼啊、胡萝卜汤啊、胡萝卜粥啊，还有如果你们家养了小狗还养了金鱼的话，那所有的饲料都可以了。 只要是给我们俩做就可以了。好了， 太好了，竟然有这么多功能，那就谢谢你啊。 我们赶紧回去试试吧。 哦，好的，谢谢你们。 拜拜。 嗯，这个是放原料。 嗯， 来，把胡萝卜放进去。这个是开始。 哦， 叮。天哪，怎么了？ 你的脸黑了。 你的脸也黑了。 嗯。那里头的胡萝卜呢？ 估计也坏了吧。 打开看看。 哇 哇，好漂亮啊。 这是胡萝卜新型的新型的饭吗？ 哈哈，你看这胡萝卜的颜色还是那么的鲜红啊，还有那胡萝卜叶子还是那么的绿，但是它变成了胡萝卜饼。嗯，软软的。 好好吃啊。哎，让我尝尝，让我尝尝。 你别尝那么多，行吗？给我留一口。 再让我尝一个。 现在有这台机器 了，再让我尝一个。吃饱了。哎， 小姐姐， 不好意思， 你说，哎，如果这里头做大米饭会是什么样子？ 是，倒在大米，倒在 大米。啪！ 打开看看， 你的脸更黑了。 那你的脸也更黑了。哎， 怎么还是胡萝卜饼啊？ 这是一台超能量机器，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变成胡萝卜。 难道以后我要天天吃胡萝卜吗？ 你刚才这么爱吃，现在多吃点吧，给。 烤耳朵听听听听烤耳朵，烤耳朵笑笑笑笑烤耳朵，烤耳朵唱唱唱唱烤耳朵，烤耳朵跳跳跳跳烤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幼儿园里边有两个小朋友玩过家家，有一个小男孩让小女孩当妈妈，然后小女孩一直拿水果喂男孩吃，小女孩手里边的水果慢慢慢慢的在减少，小男孩呢还一直喊饿。这个时候小女孩有点生气了，马上拍了一下小男孩，没想到小男孩也不干了，他马上对小女孩说， 妈妈不能打孩子，我可是你的宝宝。 小女孩说，哼， 我才不会生你这么能吃的宝宝，我是后妈。 呱呱的妈妈晚上有点肚子疼，疼得睡不着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呱呱睡眼惺忪地喊着妈妈，妈妈说，你先睡觉吧，啊，妈妈肚子疼。这个时候，呱呱立马就坐起来了，他对妈妈说， 妈妈，你快去厕所拉臭臭，别拉床上了。 今天，呱呱不听话，妈妈教训了他一下，这小子居然装像，哭的叫的那叫一个惨绝人寰。爸爸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就对他说，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不要打了好吧，你这比后妈还狠呢呀啊。呱呱听到了这个，马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冲着爸爸说， 爸爸，你带我去找后妈吧。 呱呱家小区楼下的健身场地上，有一个小孩对他的爸爸说， 老爸，有点骨气行不行？如果你用当年感起我妈妈的勇气去教训他，今天我们也不会被赶出来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石景山区实验幼儿园的王子欣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东爷爷的胡子。 东爷爷的胡子亮晶晶硬邦邦，挂在哪儿？树枝屋檐山崖旁。风娃娃很喜欢东爷爷的胡子，吹呀吹荡呀荡，吹的胡子响叮当，叮当响，响叮当，掉下一根粗又长，送给爷爷做拐杖。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东爷爷的胡子。东爷爷的胡子亮晶晶硬邦邦，挂在哪儿？树枝屋檐山崖旁。